毫无守则，作者邪力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474章，我哋四个人就开住四眼灯，围住呢个冇几大嘅一个范围，揾咗一轮，根本上就冇咩发现。按道理嚟讲，只要呢个地方曾经有个出入口嘅话，肯定就应该留下痕迹至啱噶。但系呢一个石壁同埋周围就浑然一体，根本上系察觉唔出曾经有过啲乜嘢嘢。专帅就用只手嚟敲敲个石壁，跟住就控只耳埋去啊听咗一轮，好似都冇咩所得啊。跟住佢又开始用个匕首嘅手柄喺个石壁上边嚟敲击。由于个力度比较大，呢次反馈返嚟嘅声音呢就隐隐有啲空洞啦。跟住佢又讲后边有一个空间，但系呢一度嘅石壁好厚实啊。咁点算呢？专帅又吐出一个字讲咋。有人形容而家嘅盗墓贼呢已经唔系盗墓㗎啦，而系诈墓，搵啱咗位就上炸药，万事大吉。搬咗嘢就走人。其实呢一类嘅盗墓贼呢而家系占大多数嘅。粗鲁又冇见识，唔好讲话考古痛恨佢哋。连我哋呢啲圈子入边嘅人对呢啲咁嘅盗墓贼都非常之不耻。盗墓呢一行呢本身系有规矩嘅，叫做取而不尽，不可毁损，事不回头。呢一句话嘅意思就係话，如果斗里面有嘅嘢呢攞係攞唔晒嘅，係唔能够肆意咁去损毁。一嚟係俾返墓主人留返低啲嘢，二嚟呢就係俾后边嚟嘅同行有啖饭食。咁毕竟古墓就真係越挖越少㗎啦。其次仲係离开嘅时候要把个盗洞呢就填返，咁係防止天气唔好落雨嘅时候毁坏咗墓室。讲起上嚟，我哋呢班人都算系比较讲规矩嘅。墓里面嘅嘢唔需要嘅话，就绝唔刻意损毁。而我哋多数用炸药都系喺危险嘅时候。呢、这个地方嘅空间广阔，用炸药呢就冇事嘅。大家听到专帅嘅话，就叫中公过嚟，再将分水中嘅欧阳圈就搬到附近，开始就安放炸药啦。呢一次嘅份量就几大嘅，所以我哋其他人都离得远一远。设置炸药系中公嘅拿手好戏。豆腐就喺我旁边伸长条颈咁讲：，哇，终于又揾到门路吓！你话咧，嗰啲咁嘅嘢会唔会再出嚟捣乱啦？我冇理佢，冇发生嘅事情谂太多都冇用。冇几耐，我哋听到乒乓嘅一声巨响，成个地面都震埋，一下子就乱石飞溅，空气当中就弥漫住浓烈嘅火药味，一嚿爆炸开嘅烟雾呢就喺个山壁上边浮动住。中公啊咳咗两声，佢就讲：，应该啊炸开咗啦，等到嗰啲烟雾散一散，睇睇里边有乜嘢情况再讲呢。冇几耐，嗰团烟雾就慢慢变薄变淡啦，然之后就向四边散咗，一个被炸药炸出嚟不规则嘅洞口度露咗出嚟，里边黑蒙蒙，亦都唔知系咩情况。中公啊，一下子行喺前边去探查，身形就塞喺个洞口向里边啊张望。冇几耐，佢拧转个头同我哋讲：系一个向上嘅石梯，睇个样是出去嘅。我同豆腐讲：唉，总算找到路啦，去啊，将欧阳圈孭起，我哋返屋企啦。豆腐身上嘅装备呢就俾晒阿诗仙，咁一群人当中佢就最轻松㗎啦。呢条友仔就虽然懒，但係佢亦都唔推脱，孭住欧阳圈，一行人就由阿中公带头入咗俾我哋炸开嘅个洞口入边。顺住嗰一条咁嘅石阶梯一路而上，呢条石阶梯就唔系笔直向上嘅，而系弯弯曲曲，睇嚟好似系螺旋形嘅走势。按照呢个走势嚟睇，呢、这个石阶梯嘅出口应该就位于皇宫里边。 约莫行咗十几分钟，前边嘅中公突然之间停低咗脚步，咦咗一声讲：咦，呢度有个石室噃。喺呢个石室嘅周围有一啲依住山壁而作嘅格仔，睇嘅样咧，之前呢个石室可能就系一个中转站，八成系用嚟摆一啲咁嘅祭忌用嘅嘢，空间就比较大。加下我嘅灯光打到咗喺右边一个冇格仔嘅平滑嘅石壁上边，忽然之间发现喺嗰度上边居然就画住一啲壁画。壁画嘅使用来由就已经好耐噶啦，早就唔可以考证。喺远古嘅时候，嗰啲人就将啲壁画利用雕作嘅形式就刻喺个石头上边，以致到留低咗好多喺而家人睇嚟令人匪夷所思嘅啲图案。而晓芳就系喺商周嘅某一段时段出现嘅呢一种使用颜料嘅壁画，都系一个好重大嘅发现。石壁上边嘅颜料早就已经失去咗鲜艳嘅颜色，所以咧红唔红就黄唔黄，全部都蜕变成一种褐色，画面就好难辨认。我凑上去喺度睇，见到画里边斑驳不全嘅人，全部都系一副好惊恐咁嘅样，佢哋就周围咁逃窜，好似出现咗一啲咩极其恐怖嘅事咁。而呢一啲咁嘅逃窜嘅人嘅身后边系一圈圈螺旋形嘅线条，呢啲四处逃窜嘅人似乎就系喺度逃开呢一个咁嘅螺旋嘅范围。豆腐唔知道几时就凑埋过嚟，忽然之间讲：啊，万事通之前讲过，嗰一张遗失嘅地图上边啊，黄金大门后边就画住一种咁嘅螺旋形嘅线条噶啦。喺度上边嘅螺旋系唔系就系指嗰一个黄金大门后边嘅嘢呢？我啊岌咗岌头，觉得豆腐讲咧就好有可能性嘅。呢一个咁嘅螺旋肯定就代表住某一种嘅危险，而呢个壁画上边惊恐嘅人睇嚟就系想逃避危险嘅晓芳阁嘅国人。豆腐就走马观花咁继续向下睇，突然之间佢咦咗一声讲：诶，你睇下呢个人系边个？系唔系之前嗰个石化咗嘅古尸啊？接落嚟嘅画面里边画住嘅又系另一个场景啊！一个身着住黑色大袍嘅人，面上边戴住一个我哋之前所见到嘅嗰一种双鱼眼嘅面具，向住远处嘅一个宫殿建筑群就行过去。而画面当中嘅宫殿就非常之古怪嘅，系用扭曲嘅线条咁画出嚟嘅，嗰啲墙系扭曲嘅，呢个宫殿嘅顶部都系扭曲嘅，甚至连宫殿里边嘅人都系扭曲嘅。而呢一个咁孭住面具睇唔到面嘅人，就一步一步咁向住呢个扭曲嘅宫殿行过去。呢一幅咁嘅场景咧，就画到好细腻，包括呢个人身上嘅啲细节都被画埋出嚟。只系咧啲颜色系好斑驳，我哋好难睇得清。但系睇个样，呢、这个八成就系嗰一具石化咗嘅古尸啦。睇嚟呢个人就唔系晓芳嘅人啊，倒系好似一个行者。古代有一啲修行嘅人，包括埋呢个萨满教咧，都系有行路修行嘅方式嘅。按照画面中呢成个人嘅打扮，应该就系游历到咗古方国嘅一个萨满巫师。接落嚟呢个人行入咗呢个扭曲嘅宫殿，喺宫殿嘅门口就竖住一条嘅图腾柱。嗰条柱嘅顶部就系有一只狐狸造型嘅呼去铎，紧接住咧就系呢个铸造咗黄金大门嘅情景啦。个大门系关闭锁住嘅，嗰个螺旋咧就系被锁咗喺呢个门嘅后边。再睇落去就系一副祭忌嘅场景，黄金大门俾戴住面具嘅呢个萨满巫师啊打开咗，然后。一支包裹住布格嘅人陆陆续续咁步入咗去大门嘅入边。呢啲人嘅面上全部都带住恐惧，甚至仲带住一种牺牲嘅精神，毫无反抗。 在他们行入皇军大门之后，身形就好像我们先前掉入去被吞噬了的火焰一样，突然就消失了。我不由得倒抽一口凉气，即时明白过来了，这个是一场活人祭忌，而祭忌的对象就是被锁了在黄金大门之后的螺旋。这个螺旋代表了什么，我就真的不清楚，但是根据壁画里面的内容，我也推敲到一些古方角的眉目了。看个样子，这个螺旋是忽然之间出现的，被晓方角带来了很大的灾难。而在这阵时，一位伟大的撒满巫师就来到了，教这个晓方角的人铸造了黄金大门，将这个螺旋就锁在门后边。与此同时，这个巫师呢，应该就是顺奉呼去铎的，或者呼去铎真是可以克制这个这样的螺旋。所以呢，晓方古国就成为了一个顺奉撒满神权的地方，或者是为了安抚那个螺旋，所以就形成了活人祭。之前我们所见到的那些在石梯上边来来回走来走去的粽子，或者就是那些用来祭忌的人。豆腐听完我的分析，他很吃惊地说，哇，这样说那些呼去铎事实上是来镇守这个黄金大门的，他们之前才可以突然之间来袭击我们，是因为我们是想将个门打开。我岌了岌头说，看个样子就真是似了。豆腐想了想说，那个这个黄金大门的后边到底是什么东西啊？哎呀，弊啊，哎呀，我们当时将个门打开了没关翻埋添啊，里面那个螺旋会不会走出来的？我心里面就真是有些发毛了，心想这个真是不知道啊。不过现在看个样子，专粹想要去找破解呼去铎的办法，最主要的线索还是在那一具这样的石化古尸身上。只可惜那一张地图就不见了，八成地下水退潮的时候就跟着地下水就被带到了落更加深的水底了。在这个石室正对着的地方，仍然都是一条向上的石楼梯。大家就在这一间这石室里面打探了一圈，可能在这里入边的东西已经被人拿走了，又或者可能时间真是太久远就已经烂晒，总之呢就没找到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。于是我们只能够就顺着这个石阶准备就继续向上走了。加下大家的注意力都注意了在前方，黑蒙蒙的石阶梯就没有尽头，攀爬上来就好累。豆腐孭着欧阳圈有点走不动，他跟我说，喂，老陈，你来孭一下好不好，等我唞啖啊。我说，哎，你不要什么事都要依赖我，要自立自强嘛。再说啊，我们现在是被你创造着机会啊。豆腐好愤然咁讲，唉，我鍾意佢嘅时候你又唔创造机会，而家你又明知我心都死埋，你又仲喺度创造条毛咩？唉，姓陈嘅我真係睇清楚你呀，你係正一假人假意。唉，多谢你呀。豆腐讲，啊，我唔係喺度赞你呀，我睇佢而家就好似爆晒毛咁，正觉得好过瘾。忽然之间喺前边黑暗嘅地方猛然突出咗几块黑白相间的面，一下子看起上来实在突兀，行在前边的中宫懒不防备，突然之间向后退了两步，差点跣低，他惊叫地说，哇，什么来的？